的可能，认为首相安倍晋三不愿意聆听国民的声音。哈薩克墜機事故增至至少15人確認死亡，另外有至少66人生還，其中大約50人送院。出事的是福克100型號客機，涉事的航空公司暫停營運，同款的客機要停飛。出事客機載住乘客連同機組人員大約100人，原定在當地朝早大約7時由最大城市阿拉木圖飛往首都努爾蘇丹，但在起飛無幾耐墜落，撞毀石屎圍欄之後撞向兩層高的建築物，當局將會調查客機失事的原因。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巴蓬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時，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有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0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58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6；小米集团10.82，升2.6；阿里巴巴213.2，升2.8；建设银行6.74，升1.1；美团点评102元，跌3毫；中国平安91.8，升5毫；融创中国46.55，升2.5。友邦保险80.55，升1.2，盈富基金28.45，系升4.5，中芯国际11.82，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131，瑞士法郎7.946，澳元5.414，加元5.942，新西兰元5.197，欧元8.66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24美元，卖出1,50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观塘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之后提大家咧，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咁由稍后下午4点起，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咧，将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几年，我只好祝愿各位爸爸的仔女活泼得嚟，听教听话，好动得嚟，知书识礼，感情丰富得嚟，又精乖伶俐，咁即系同我个女一样咯。恭喜恭喜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通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骚。 下午的3:02开始2小时的骚动音乐，有 Eric 啦， 有严晴在 这里。今天我们开头做一个小小的仪式先，我们跟跟着来念这首歌说声拜拜， 我们一年之后再见。 这圣诞歌 播完就没 了，播完没了。欢迎到 Dear Jane 新 single Dear Christmas。咁啊，而家跟轉頭咧，我哋繼續有小塵埃啊嚇，繼續介紹佢哋推出嘅呢張嘅專輯《Little by Little》。 成人凝望你，天真的小天使好奇，看若會期待你，緊張得落雨車跳起，對你用眼裝美，叫聖誕老人也吹。 谁又要远走高飞？ 今日繼續咧有小情愛向度嘅，嚇！嗱，星期三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上嚟介紹咗頭一半啦，佢哋呢張嘅新嘅大碟啊 ，Little by Little 啦。咁啊嚟到今日咧，啊仲有五首歌。喂，第六首咧喺呢一張嘅專輯入邊咧，叫逃避啊。咁我可能睇咩逃避係咪即係塗鴉嗰啲 friend 即係畫幅牆咧咁樣？但係原來係一隻日本嗰啲傳統怪獸嚟嘅， 係啊，妖怪嚟嘅， 一隻妖怪。 佢每一次出現咧，就會好似一縫牆咁樣咧，擋住啲人哋嘅前路啦，即係人哋行緊一條路，咁點解好似唔見咗前面嘅路嘅？ 即係同嗰啲中學生一排四個行條彌敦道，但係永遠唔俾人過嗰啲。 唔一定學生嘅，一家人都得嘅。 我真係好怕嗰啲，過嚟都過唔到我。 好多次都一家人， 同埋講唔該係聽唔到 噶，因為佢哋傾嘅傾得好開心。但係呢只日本嘅妖怪嚟嘅，OK， 咁係咩代表住人生嘅一啲嘅障礙定係點樣嘅咧？我想問。 可以咁諗嘅，咁呢啲妖怪咧，其實我哋點識嘅咧？其實就係一定咧介紹咧，我哋打機。咁呢個 game 其實佢玩咗好耐㗎喇，咁到最近我哋覺得啊，搵啲機打一下啦咁樣。 唔係，因為係因為我哋睇咗個動畫。 哦、yes， 係都係嘅，我哋睇咗一套依家紅片。 係鬼滅之刃啊。 係啦。讲唔讲得？ 你讲咗啦，《鬼灭之刃》嚟叫做， 系啊， 动画嚟嘅， 系动画有漫画嘅， 哦， 好红嘅， 好红嘅，好红嘅， 代沟就 系 呢啲， 系啊，真系好好睇啊！ 我哋两个，哦，系啊， 系啊，好惊添，好红添。 讲日本妖怪，我都系谂起鬼太郎嘅啫， 鬼太郎都有逃避噶，鬼太郎嗰个逃避系好似一嚿豆腐嗰个灰色豆腐咧喺后面嘅， 唔怪得知我上网 search 逃避嘅时候 ，search 嚟全部都系嗰啲手机游戏， 系啊， 即系点样可以唔知喺边度攞到？多啲獎金啊，定點樣樣？即係嗰啲嘅 pose 啦，都兩個日本妖怪。 我哋玩緊嗰個 game。 哦 ，OK， 同我如果揾個日本妖怪出嚟咧，佢話要係消滅呢個妖怪咧，即係假設你夜晚翻屋企嘅時候，有逃避喺裡面阻住你唔俾翻屋企啦咁樣。咁佢話係你要狠狠地打佢下面。 下面嘅意思係 唔知啊，長角啩。维基百科是这样告诉我狠狠地打他下面 我们首歌就是我们可以亮剑就是我们可以掹出一把刀然后就斩下去就我们都很想将一个讯息就是我们一起去共同鼓励对方互相鼓励就是面前有可能有一啲咁嘅逃避咁大埲牆嘅障礙或者一啲嘅困難，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難去越過，我哋睇唔到面前嘅路，但係我哋可以一齊去為到我哋心目中覺得其實前面係相信係有前路嘅話，我哋勇敢咁去斬落去，可以為到我哋解決好多嘅妖怪啦，或者好多呢啲嘅問題， yeah. 我哋一齊行一齊去做呢件事咯。你唔係一個人嘅，係並。见一切去嘅， OK， 因为歌词我觉得系几 cute 噶，写得， 梗系啦，有一句系手短 腿短小宝宝，唱嘅时候咧，嗱，因为个歌词系有一种即系。活潑啲嘅，係啦，但係唱出嚟嘅時候，因為你頭先講嗰種係有堅定，我哋一齊噶咁樣，但你又唔可以變係好兒歌嗰種妖怪手錶嗰種感覺噶嘛，係咯， 妖怪手錶好好睇噶， 係我知啊， 呢個我哋 呢個我又追啊，係咯，唱嘅時候 一丁嘅指引，即係阿凡佢俾我嘅指引就係平心情，心平氣和，咁唱就可以將個故事再講得清楚啲嘅。 其實我哋成隻碟嗰個大概方向都係咁嘅，因為歌詞本身個意思已經好強啦。咁我哋作為唱歌嘅人咧，我哋都如果再俾好多力嘅話咧，就會太 heavy 嘅。我覺得咁，我哋會揀一個即係平少少嘅方法，或者輕吞喉少少嘅方法唱。 但我有爭取到我自己想俾一啲嘅 emotion 喺嗰隻字度嘅，就譬如開啊。同埋走呢兩隻字咯，即係真係一個自己可能大家有冇睇漫畫動畫咧？通常佢哋要出一個招數嘅時候，就 會 講 招式名嘅， 講個招式名。咁我就當嗰兩個字係我嘅招式啦。 即係同 Harry Potter 一樣咯，去武器走。 当晚独行。 为什要等我去路烦恼，这叫做逃避的细路，可恶在无法越过广阔伟大怀抱，原谅我是天使将刀，深呼吸，用全力举起一劈，刀刀不保，瓦砾不倒，点起一堆枯干草，风一吹，热能上升，烧起了，始终不倒，该怎么好？ 不過我想話咧，我聽完成張碟嘅時候咧，有一個幾，我唔知係咪一個刻意嘅編排啦，即係今次嗰個嘅節奏上面咧係幾平穩嘅、嗯，即係冇話突然間我哋有一首咧就特別好慢，有一首特別好快，即係冇呢一種咁樣嘅起伏。咁嘅原因定係我諗多咗咧？ 冇特別編排嘅，但係我覺得呢個發言係好嘅。 嗯， 係 恭喜你啊！ 多謝多謝多謝呢個發言， 佢就係個好嘅發言啦。 頒個獎俾你， 多謝小情愛。跟住跳咗咧，就係佢哋係排喺第七嘅咧，就係先前係拍上台嘅咧，就係轉變啦。咁但係之後咧，就是、一首叫《心之書》啦。係啦，咁呢個係應該都係喺 Songwriting Camp 嗰度寫嘅作品嚟啦。 嗯，呢、嗯、一首歌係我哋第二日 Writing Camp 寫嘅，咁就都係同轉變嘅Songwriter 啦，同埋呢個。producer 一起去寫，咁就 Harry 同 Gabriella。咁我哋第二日咧，其實我哋有一個方向，其實想佢哋有一種諗法，就係不如除咗轉變嗰種瑞典，佢哋即係咁有經驗嘅音樂人，佢哋有啲嘅聲音，想我哋帶翻嚟香港。第二日嘅呢一首歌都係嘅。咁呢一首歌我哋一起去諗嗰個晏晝，其實我哋係諗緊即好像每個人好像一本書一樣、然後這本書可能它的背部是有一個大綱，然後令到你會因為這段文字有不有趣而去決定看不看這本書、就好像我們都是這些書一樣，我們可能在表面上被人看到啊，你是一個點嘅人，或者你係一個點嘅性格啊，或者係你一個價值係幾多咁樣。咁但係我哋自己嘅，我哋咧就係自己本書嘅主角，咁、所以自己去自己譜寫嘅時候，咁呢個 Oscar 為到我哋呢首歌曲創作中文歌詞，佢都有好好保留咗我哋本身 demo 嘅意義咯、 但係呢個會可能都係你哋成日會經歷到嘅一種被錯誤解讀嘅感覺嘅咧，即係可能小陳蛙或者見到佢哋可能係，譬如啲哇有啲啊有啲可能係插畫啊開心心啊咁，但係就變咗哦咁 Poly 應該開心心得啲意㗎啦，即係會唔會係有一種成日俾人 misjudge 咗你哋？ 好多好多人都會嘅，都唔係淨係得我哋嘅，因為我哋譬如可能身邊嘅朋友都會遇到呢啲事情嘅。 咁啊係，咁我諗下上一次我哋都估唔到 Jonathan 原來係唱高音噶啦， 係咯 係咯， 睇唔出嚟， 為咗呢件事，呢個都係我上好新嘅發現嚟。 因為你哋最常俾人誤解嘅，即係以個人啦，係啦。會是哪方面的東西？ 覺得我是開心果， 而且是我們會做一些很有趣的東西，而且會是很開心的， 是即其實你本身在家裡抄心經，大家 但這個都真的一個，即住起碼我一路都是這樣覺得的，所以其實之前都說聽到暫時永別的時候我都有點驚訝，即原來是會有這一面這樣的、所以其實是不是現在越來越沒有那麼害怕這一面出來，還是其實從來都沒有特意收起這一面？ 沒有特意收起是真的、但是可能我們一直以來被即係好多長輩，可能喺我哋成長嘅時候，同我哋都講啊，唔好將自己一啲令到人哋會唔舒服啊，或者係有一種都唔知點樣安慰你啊，或者會嚴肅嘅嗰種嘅感覺，太容易流露出嚟，會即係又唔係因為想得到人哋嘅同情或者係點。 只是怕會不會流露這一面的時候人哋不知怎麼辦，我好像將那個種子越發越大， 即 是那個牙變得越來越長，其他人都突然間不關事的都可能要為到啊你一個遇到的事情大家都一起憂心，尤其是我們可能都是半個公眾人物這樣，可能我們去發布自己的作品啊或者我哋嘅歌曲，一开头一定会谂啊，不如将一啲可以令到鼓励到自己嘅信息，都可以分享到俾人哋，即好似先俾咗一啲，我哋都觉得可以令到大家有力量嘅先， 即报喜不报忧先， 系咁样。咁依家就觉得其实又唔一定要完全被隐藏呢一面咁样， 同埋因为我成日觉得，尤其是你即系音乐都系做艺术啦，咁做藝術一樣嘢最緊要就係你要 challenge 人哋唔 comfortable 嘅地方咯，即係你要令到其實有種唔舒服嘅，然之後你先至會去思考一啲新嘅題目啊嘛，即係嗰個就係個 impact 嘅所在咁樣。咁 依家係先治療咗自己先，即係自己嘅歌曲係鼓勵到 自己， 係俾咗一啲力量自己，我哋先至啊好喎。咁如果分享佢哋出嚟嘅話，應該都可以有好多我哋喜愛嘅人會得到呢個力量。 长生见到各种色彩，更想碰到无尽头的世外，企好转身探险我最自在，却一瞬间碰到挫折的障碍，尝完痛楚后怯方便存在，抬头揭多页，勇敢亦存在。却有那本书说个主角，很怕要把书盖上。各有各的书，无数主角都总有各色的痛痒。我有我的书，而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都不怕有歌可照唱。总有角色的痛痒，我有我的书，而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都不怕有歌可照唱。这一次我跨过围城，新一次无意跌进无名，多一次却蜕变完成。难以见证全程，心之处已奋勇留名。原来诞生后怕死自存在，唯求每一页发光地存在。你有你的书，由你谱写，不要怕不知去向。各有各的书，随意谱写，不审判对方的志向。我有我的书，而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都不怕有歌可照唱。这一次我跨过围城，新一次无意跌进无名，多一次却蜕变完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传媒寻日在大埔超级城直播采访期间被警员截查并搜查身份证，有警员在直播镜头前展示记者的记者证和身份证。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认为有关警员明显做错，技术上违规。郑成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般而言，警员截查当事人检查身份证的时候都会用手部遮盖，他认为警方的高层要呼吁前线小心处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表面上事件可能触犯个人资料保障原则，虽然公署暂时未收到有关投诉，但记协已经就事件发出声明，亦都有文章和片段广泛报道，可信程度高，公署认为有足够理由主动调查。一群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成员致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要求为香港电台增拨资源，并加快重新规划几年前被终止的新广播大楼计划，以应付港台位于广播道的三座大楼不敷应用和设施残旧的问题。公开信中说，港台新闻部因为报道反修例运动花费大增，超出年度预算大约500万元，需要扣减人手，但警队过去半年预时工作津贴开支共约9亿5千万元，认为同样是为市民服务，待遇差天共地，政府有责任因应港台发展需要增拨资源。顾问团成员大约有130人，目前有份联署的成员大约26人，包括方宝桥、黄慧芬、石书铭、钟庭耀、罗永聪和苏若基等。哈薩克墜機事故增至至少15人確認死亡，另外有66人受傷，包括6名兒童，至少50名傷者要送院治理。出事的是福克100型號客機，是一款中型雙引擎飛機，1997年已經停產。內政部勒令航空公司暫停營運並停飛同款的客機，直至查明事故原因。出事客机载住大约100人，原定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由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飞往首都努尔苏丹，但在起飞无几耐就坠落，撞毁石屎围栏之后，撞向2层高的建筑物。总统托卡耶夫在社交网站贴文，对死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又说会依法严惩要为空难负责的人。南韩宪法法院裁定，确定韩日政府签署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定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韩联社报道，法院认为相关协定是政治协定，围绕协定的相关评价属于政治范畴，并非违宪审查范围。南韩和日本政府在2015年12月达成韩日慰安妇问题协定。根据协定，日本政府一次过对南韩政府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拨款10亿日元，用作向受害者发放抚慰金。在2016年的3月，29名慰安妇受害者和12名遗属通过就协议是不是违反宪法，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有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8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跌6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6，小米集团10.84升2.8，阿里巴巴213.2升2.8，建设银行6.74升1.2，中国平安92.1升8，融创中国46.85升2.8，友邦保险80.55升1.15，中芯国际11.82升4，盈富基金28.45系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1，瑞士法郎0.98，澳元0.695，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040升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54美元，卖出1,50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日新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珠海学院一段交通系繁忙，龙尾去到近黄金海岸商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朋友你咪乱点读品 say no you try。 茉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系犯法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黄冠斌祝愿各位姨妈姑姐买楼又买车，记得听我哋师兄祠堂，同埋记得 like 我哋个 page 喂。 同买楼买车有咩关系噶？ 买楼买车都搞掂晒啦，冇嘢仲咪听电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 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首歌咧就系、今日揾阿小陈哥上嚟咧介绍佢哋呢张嘅专辑入边嘅作品嚟嘅，都系 side track 嚟嘅、 嗯。 好啦，去到最尾嗰两首咧，咁啊一首叫 Blue Paradise 啦、 嗯， 其实两首都系英文歌嚟嘅，系啦。Blue Paradise 呢首系一首点样嘅作品咧？我想问一下。 呢一首歌咧喺一个月前我哋都谂到，哎呀，有颜色喺里面点算咧？ 我唔明白、 啊。咁然后就、大家都唔好谂，都系唔好谂太多啦，因为喺创作呢首歌嘅时间，其实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都系喺卜卜卜嗰段时间嘅、作品嚟嘅。咁嗱，呢、這个唔系意思系我哋呢两年冇写歌。 你谂太多啦，姐姐。 咁样觉得嘅，呢个系此地无银。 唔系，同埋呢个系你唔讲冇人咁谂。你一讲之后，大家 咁你哋两系有冇写歌咧？你哋 做咩罩忌啊？ 唔系，头先先前嗰首《心之书》咪系啱先写噶咯。 咁呢一首歌咧，喺嗰阵时写咧系我对于自己或者我哋咧一齐去去睇嗰个世界嘅观感啊，或者一啲嘅知道嘅信息或者。點講呢，譬如我哋以前、一直係翻開教會嘅，或者係我哋以前、得到嘅知識係呢個世界，可能我哋係由動物去，即係可能係進化嘅咁樣，即係好多嘅唔同嘅說法。咁到前幾年嘅時候咧，我哋突然間唔知開咗邊個 channel， 咁就睇咗好多，原來呢個世界點樣形成嘅說法，原來都有好多嘅。咁、之後就 即係我睇開嗰啲奇怪嘢。 係啦，咁佢聽好多奇怪嘢，睇好多奇怪嘢，咁我就一齊。有啲好奇咁睇啦，咁就睇睇又觉得哦呢一、這个都几有趣喎，嗰、那个又几特别喎。如果咁样谂， 例如咧有啲咩？ 一啲 New Age 嘅呢个世界观嘅嗰啲嘅，同埋睇好多戏啦，即系譬如 Interstellar 或者系呢啲譬如 Marvel 呢啲，其实都系好特别嘅世界观噶嘛。咁、然后都会令到我心里面嗰、那个位置有一个、好似。 因為你由 頭都係啊，唔好望過去， 唔好望過去，唔好望過 去，唔好望我隔離房。你會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好奇怪嘅，因為喂，但我想問阿 Jonathan 咧，咁譬如頭先因為 Polly 都話睇咗你即係睇開嗰啲 channel 啦，咁我想問有冇其中一兩個係，喂、原來、我哋聽過可能進化論啦，咁可能係有一個神。佢去創造呢個世界咁樣噶啦，做啲咩係咩係？ 人類係外星人咯。 哦， 系啊，即系喺第二个星球嘅外星人去制造一个生物混种去帮佢哋去工作嘅本身。 哦，你自己最信系边个？我想问啊，即系纯粹好奇嘅咋？ 都系呢个世界，即系七日做。呢、這個天地嘅、 即係宗教嗰個説法多啲、 係 我相信呢個世界有神咯。 係呢幾年過去之後，即係已經曾經啊睇過好多好多好多好特別好有趣嘅書之後，即係唔係好多嘅，即係睇咗某部分嘅書，即係令到我哋大開眼界之後，到最近呢段時間再聽翻呢一首歌，有一種好似釋 放心里面一个一个门的感觉，即是好像打翻开一个门，令到里面的东西走出来。咁、 哦、 就系有一种感觉、就是，就系啊，呢、這个世界好多未知嘅道路，就好似最近呢几年科学家先发现海里面系有一啲嘅通道，我哋人类系未接触过嘅。 各个海洋系彼此互通嘅。 系啦，咁而我哋好似啲海洋生物咁，其实我哋都系喺呢个海底、或者呢个海里面嘅空间，同一个空间，即系总之系我哋系同一个空间里面嘅时候，呢条路。或者前面的路是很多是一直都在这里的、这个主宰其实一直都有预备这些不同选择的道路、哦、只是我们、可能 未有机会看得到、这些全部都是未知的、但是我们、其实 dive into 这个 blue paradise 这个这么多这么丰盛其实有喜怒哀乐很多、很多丰富的、这个海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件好正嘅事嘅，同埋有一種我自己再聽翻呢首咁多年前寫嘅歌嘅時候，就覺得有一個力量俾到自己去繼續相信呢個世界嘅真善美咯。 所以呢個 Blue Paradise 其實係海洋嗰種嘅藍色， 係 嗰度嚟嘅。哦， 海嘅天即係藍色嘅天堂，即係呢個海洋啦。 哦， 即系呢个海洋里面好多动物啦，好多好正嘅 海产系嘛， 海鲜咁样， 好靓嘅风景啦。 龟苓膏， 即系其实我哋两个系 龟苓膏唔系真系用龟做， 我哋两个唔识游水噶， 有真系用龟做嘅咩？ 龟板 咯，而家龟肉咯嘛，龟板 龟板嘛。 真噶邊啊好啦，唔緊要。 咁但係佢本身係真係油噶嘛？ 真係油嘅咩？ 係啊，如果唔係你可能犯新聞説明條例卡，所以龜苓膏啊嘛。係啊， 我冇食過， 所以我都係食枇杷膏為主。 嘅善良即系无微不至到一个点啊！真系， 究竟点解我哋由佢两年前写嘅呢首《Blue Paradise》会跳到去《琵琶膏》咧？即系同头先讲嘅歌词一样，永远有条路，只有一个未知嘅方向。 每个地方都系互通嘅，冇错。 即系都有危险嘅地方嘅，即系呢个海，即系我哋一起共同面对嘅嘅嘢，一定有好多危险。但系转个另一个睇法就系，有危险嘅时候就会有一个机会，或者系唔同嘅好吸引嘅地方，我哋可以值得为到呢啲去 加油咯。 系啦，加油咁。 頭先就係講下即係一啲唔同嘅通道嘅互通啦。我哋終於咧就係嚟到呢一張碟啊， 最後一首歌 係啦，通到嚟呢一首歌啦，呢一首就活潑啲啦，係有種回春嘅感覺， 係啦，冬天通到去春天， 係啦 ，Winter to Spring， 係啦，做乜笑到咁樣樣啊？ 你講啊你自己。 因為佢覺得好肉麻啊，每次我講嘅話，因為呢首歌係我哋喺 Writing Camp 最後一日寫嘅歌，咁我哋。當日其實除了有高地之下和我們一起寫的 Pontus、其實還有 Cassie 的，我們四個人一起寫這首歌的時候、我們就我 suggest 話，不如我哋寫一首 love song 咯，因為我哋其實都未曾試過有 love song，、即係講關於大愛嘅歌當然有嘅，咁但係關於真係愛情嗰種嘅歌咧，係或者係咯甜蜜嘅歌咧，其實真係好冇喎，咁所以我哋不如試下寫啦，咁屬於我哋嘅 love song， 同埋希望呢一隻。呢一首歌放喺 我哋嘅 love song， 系啊， 放喺呢一只碟度嘅最后，好似一份甜品咁。希望我哋都经历过呢一个苦酸辣之后，可以有一个甜点做最后啦。 所以写嘅时候系朝住一个系甜嘅 love song 啦。 系啊， 咁所以嗰阵时系同另外嗰两位系 Pontus 同埋 Cassie 一齐写嘅时候，佢都知道一个故事啊，或者想捕捉嗰种咁样嘅情 况。因为我系好多句歌词，我都系即刻个脑里面弹出嚟，然后就原来所有 melody 同埋歌词都即刻。佢哋一做上一句，我就接到下一句咁样。 同埋呢首歌其实系我哋最尾嗰一日写嘅，即系最后嘅一首歌嚟嘅。因为我哋头嗰三日都系写咗啲可能一啲大道理嘅歌啊，或者一啲系做你嘅dark side 嘅歌啊，系啦。咁所以最后尾咧系想写翻首开心甜嘅歌，咁所以就拣咗呢个方向。 就 系 好似将好似佢咁，其实喺我好多 你唔使咁起降嘅， 你讲埋先啦。你讲 俾你嗰啲，我点啊？ 之前又话你系 peaceful 嗰、那个，点都唔觉嘅。俾你讲，俾你讲，我哋俾你讲。 系咯， 即系我哋身边其实都有一个人，或者始终有一啲爱锡自己嘅人喺身边嘅。咁佢哋嘅出现可以为到我哋心里面可能真系好似打紧风，或者系寒天雪地嘅时候，可能佢嘅出现令到我哋里面嗰个寒冬可以变到做春天。对唔住，好肉麻。 但系真系好 sweet 啊，黐线。 即系英文可以 OK 咯，即系又讲讲，即系讲翻出嚟就有啲肉麻嘅。 即系用中文嘅表述就真系。 你让我回春了。 系啊，我哋想讲，系佢又 old school 啦，又骨味一样嘢啦。 英文系好啲 嘅，系 winter to spring。即系如果你中文你讲到咁白，系有种。可能會有 熱樓嘅感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有種 太浮誇。你帶我離開了寒冬，進入了春天。 咁唱嘅時候，呢首會唔會係最輕鬆？ 係 係嘅， 係咯，因為一種就係係咯甜啲，然之後 再心頭啊， 再心頭嘅感覺。Jonathan， 你聽嘅時候，你覺得點啊？ 佢肉麻同覺得打冷震咯。 係講下，不如我俾一分鐘嘅時間你講呢首歌嘅感覺。 我喺度做緊啲咩咧？我喺度編緊第二首嘅歌嘅，所以我冇理到佢。 咁而家咧，只碟都出咗咯。 我 系要逼到佢悬崖边。 我净系咁听第九首歌咯。 讲啊， 未落到去第十首，所以冇得评论住。 咁害羞嘅？ 系咯，我估唔到喎。 点解咁害羞嘅？ 因为太热情啊嘛 ，Poly。系啊，咁我就要拱住个头咧，唔好黐咁埋，好热啊你。 但我有個畫面喎， 但係嗰個畫面係咁 sweet 嘅畫面， 係同埋好適合，即係佢哋兩個嘅嗰個化學嘅反應， 係啊，幾好，唔錯， 哇！有乜影低我想說？ 星期三一上嚟嘅時候 ，Poly 展現咗佢暗黑 Poly 嗰一面，啱啱完結嘅時候，佢而家係一個托腮嗰種陪雷嗰種嘅少女嘅感覺出曬嚟啦。喂，我都期待你哋會唔會打開咗個門路，就係、是、我哋可以接觸一啲真係sweet啲嘅情歌啊嗰類，都係你哋自己寫嘅作品咁樣。 Winter to Spring 就係我哋新嘅嘗試嚟嘅， yeah. 即係除咗我哋嘗試學跳舞啦，然後我哋album 有真人我哋嘅樣啦，咁然後去到有一首 Love Song 都係我哋踏出嘅一小步嚟嘅，即係好似 Little by Little， 即係呢啲一小小步，即係呢啲碎步咧，其實係 因为好多唔同人嘅鼓励啦，或者经历过一啲嘅事情，我哋去答，先至决定答出嘅。咁我哋希望嚟紧嘅日子都系同大家一齐碎步向前啦。 OK， 我几期待佢哋又再迈向一个新嘅 chapter。 系 系啦，嗰个音乐上面嚟紧会有啲咩新嘅方向咧？诸如此类。 继续发挥跳舞嗰样嘢。 系个甜蜜嗰样嘢。 哎呀， 系啊， 好多新嘅挑战等紧佢哋。 可能有更好玩嘅嘢未试过，唔知。 系咯，唔知啦。 好暧昧啊！依家 喂，咁啊，一连两集啦，星期三、星期五啦，都要多谢小情爱，系啦，咁啊，恭喜你出咗呢一张，几好 complete 啊！佢哋我都欣赏佢哋每次做嘅 concept 都好完整， 好小神爱 啦，系啦，即系嗰个嗰个， 好玩啊！因为咁样嘅话。 嗯，系啊，同 我哋要开始谂下一个系用咩 little 开头， 系啊，因为每一只碟都有 little， 我帮你谂到啦 ，album little 咩？ 嗱，因为头先个 Winter to Spring 嘅歌词有 Honey Bunny 啊嘛 ，little bunny，little honey 好冇 ？little honey， 第一次见到 Jonathan 呢个样，我觉得值得啊！呢个访问值得， 即系耳仔红嘅嗰种嘅状态，真系好可爱啊你。 今日多谢晒小情爱 ，Thank you。 尚有感恩的人，感恩的事。追得话呢一首系佢第一首嘅圣诞歌。与其话系带俾乐迷圣诞气氛，不如话系一首提醒大家嚟个年度总结嘅作品，数数一年落嚟嘅经历，感谢自己遇过嘅人和事。 作曲标监制都是 Cassin 峰，填词有陈永谦。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打入榜的作品第十九位 JW 年末感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冇几耐就坠落，撞毁石屎围栏之后，撞向两层高嘅建筑物。总统托卡耶夫喺社交网站贴文，对死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又话会依法严惩要为空难负责嘅人。菲律宾官员话，圣诞期间受风暴吹袭导致嘅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至少12人仍然失踪。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巴蓬在圣诞当日以台风的威力掠过菲律宾部分岛屿，广泛地区水浸，几个省有大批的房屋受损，超过58000人要疏散，几千人一度被洪水围困。重灾区是中部，其中伊洛市至少13人死亡，景点长滩岛的通讯和电力供应仍然未恢复。官员说，死者的死因包括是被吹断的树木击中、触电、被洪水浸死等。他警告，伤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巴蓬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有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2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7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6升6.8，阿里巴巴212.8升2.4，小米集团10.8升2.4，建设银行6.76升1.3，中国平安92元升7元，友邦保险81元升1.6，融创中国46.65升2.6，盈富基金28.4升4元，中国移动65.4升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154，瑞士法郎7.96，澳元5.416，加元5.942，新西兰元5.2，欧元8.671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01美元，卖出150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近大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日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黄金海岸商场。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咁由而家起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原来你喺度啊！ 你终于嚟啦，我等咗你好耐啦。 系啊，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大家可以上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过去三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噶。 两个奖项嘅提名期都系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9号，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So dumb, young ma,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umb, young ma,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So dumb, young ma, only on RTHK. 只系嚟到下昼嘅4:10，翻嚟骚动音乐。应该 Eric 同阿琼咧会请嚟啊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嘅入围歌手。今日有 POP 天堂鸟。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肉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此心千日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本我的过程，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熬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被我点起了快感。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情深浅也飘不失控。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 谁在刹那中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泡影，这刻我曾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栖身太空，和你痛若快跌进入黑洞之中。 简直有野路啊！嗰、那个名称叫做相聚一刻，点解净系可以相聚一刻呢？因为人哋有男朋友嘅。用呢一种去描写嗰种暧昧嘅心态。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巡礼 BOP 天堂了。 被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身累结果，由这里冲出去，能毁紧我不少不多。 又嚟到我哋今年呢个金曲呢个系入围我哋最佳进步奖嘅名单啦。 系欢迎今日嘅组合 BOP 天堂鸟。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哋 BOP 天堂鸟，我系 Gordon 叶豪基， 我系 Lincoln 许俊豪， 我系 Tyrese 欧乔峰。 我好中意佢哋每一次都好齐晒所有嘅 information。 呢啲系作为一个男团应该要做到嘅事嚟噶，真系。 系啦，不过我想问你哋自己 review 翻2019年咧，你哋自己嘅音乐啊等等嘅时候，有啲咩嘅感觉啊，有咩成就咧？觉得自己其实今年有 成。就又唔敢講嘅，咁其實 算有啦， 但係真係好開心，因為其實係2019年對我哋 BOP 嚟講係重新嘅一年啦，都係真係重新去踏翻去娛樂圈咁樣去表演俾大家睇，咁其實係好開心，好多觀眾去接受到我哋，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各大電台啊都好支持我哋，咁所以係我哋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咯。 嗯，但當初其實再一次起步啦，叫做其實有冇一種緊張嘅感覺喺度，即係會點嘅咧？咁 絕對有啊，因為呢一首歌我哋亦都真係俾好 in 跳落去啦，因為譬如作曲啊、填詞啊，自己都有份參與落去嘅，咁所以就見證到真心係我哋係有俾心機去參與更多嘅一啲作品，係大家會聽得出係會有更加多嘅同感咁樣，咁所以就。緊張一定有，因為出翻嚟，我哋會好想去話俾大家聽，我哋唔可能唔係再好似可能兩三年前大家認識嘅 BOP 天堂了咁，所以都係幾緊張嘅今年。 OK， 所以中間其實嗰兩年係花咗多時間去到準備重新出發咁樣嘅一個狀態嚟嘅。 絕對係啊，同埋我哋嗰段時間係一直訓練唱歌，同埋去咗韓國。去排舞咯，即係嗰啲學習啊，一定要提升自己，因為即係當初可能做藝人或者做組合，其實好簡單啦，即係可能會諗到好簡單，唔使點樣練，但係其實係冇嗰個進步啊，即係你要進步先會吸引到人，咁我哋就 keep 住提醒大家要做好俾人哋睇，因為啲 fans 都係。跟住我哋點樣去成長咁，我哋要做好個榜樣俾你睇。 OK， 已經有種係哥哥嗰種感覺咧，即係我哋要照顧埋啲細嘅 哥哥啊， 係 啊， 做個好嘅榜樣先咁樣樣。咁但係今年我想知啦，咁有一首嘅作品啦，咁但係嚟緊你幾時就會再有新嘅作品面世等等咁樣，你哋幾位會？ 其實準備咗好幾首歌， 係咯， 係準備好噶啦。咁但係就睇下公司幾時即係安排邊一首先行先， 係 快歌定慢歌咯，未知住，即係等大家有一個。神秘感喺度先， 系 咁啊！希望下年年头会推出啦，呢啲歌会。 O K， 咁但系嗱，你哋自己嗱，因为最好啦，因为有成员啊嘛，即系有三位成员 可以互送啦， 系啦，可以互相讲大家啦。如果你互相睇翻大家经历咗呢两年嘅时候，今年各自进步咗嘅地方喺边一度啊？ 对即系舞台嘅要求啦，对歌曲嘅要求啦，亦都。我諗處事大家都成熟咗好多，因為經過兩年嘅一啲時間嘅洗礼啦，咁好多嘢都會更加去。要點樣認真去處理 心態上啦，即係啱啱 Tyrus 都講過話係 做事啊成熟嗰啲嘢，咁係一定會，其實個個人都會嘅。咁但係我覺得心態上面咧，因為即係對做呢行放棄，因為我哋曾經都有諗過放棄，係兩年。咁但係點樣去堅持先係最難？咁而家我哋捱過咗放棄嗰段時間啦，即係想放棄嗰段時間，係心態上面更加成熟，同埋更加想專注去做俾大家睇。 大家嘅脾氣咯，因為咧， 呢、這個我想聽喎、 啊。因為咧，當初出道可能即係後。通常後生仔實會係比較暴躁啲啊，同埋衝動啲，但係而家咧係三個會好平靜去諗好曬、處理曬，完全係冇即係鬧交都唔會有咯。我哋而家 係啊，老夫老妻嘅嚟嘅咯，你哋而家 即係感覺上而家係飲茶飲住茶傾偈嗰啲， 即係嘥氣， 係啊，即係又唔需要動。即係發脾氣啊，去解決所有嘢咯。而家係好聰明去解決。 你以前譬如可能真係去到係會動火嘅， 係啦， 動真火嘅時候，通常會係啲邊方面嘅嘢會令到你哋中間嗰個嘅摩擦會最多㗎。 因為我哋喺內地一個歌唱比賽啦，咁即係因為好多導演啊同埋其他參賽選手喺度，咁我哋就喺度 ready 喺台上唱啦。咁但係跳嘅時候冇咁落力，咁 Gordon 就講，即係落咗台就講翻。其實我哋喺舞台上都要做好曬所有嘢俾人哋睇，因為就算 rehearsal 緊，人哋都睇緊你嘅表演，想睇下你哋到底係點樣。咁就之後我哋一直都喺度改變，即係總之上到舞台，我哋就做到最好。 哦，你三位冇係咪 Gordon 係咪算係最冷靜嗰個嚟㗎？通常 年紀最大嘅， 年紀大又唔等於一定係冷靜㗎嘛。聽頭先呢個例子，覺得你係會係冷靜啲出嚟。我哋應該咁樣，大家 OK， 我哋 set down 先。 可能係經過呢兩年嘅洗禮啦，咁就。冇咗嗰個脾氣喺度， 係 啊，即係唔同以前細細個成日都要企出嚟同人嘈嗰啲，唔係嗰啲咯，已經係即係要經過諗思考上，即係寧願自己諗清楚曬先啦，先再去同人溝通。 OK， 咁但係音樂方面咧，有啲咩嘅新嘅嘢係嚟緊會想試下去挑戰一下咁樣嘅咧？你三位各自。 其實反而想真係試下我哋做一首曲，即係慢歌又好，快歌又好，即係想可能我哋喺。音樂嘅錯位未去到真係可以自己去用啲 program 去揼一首歌出嚟，咁但係嚟緊，但我哋不斷有嘗試嘅，希望可以終有一日大家會睇到BOP 嘅音樂，可能都雖然唔可能話做得好犀利啦，即係 你千祈唔好咁諗， 咁但係都希望係可以。展示翻我哋嗰種誠意同埋對音樂嗰種熱誠咯，而唔係啊你俾咩我就唱咩啦，即係依家我哋就唔得啦。大家可能知道係唱跳組合啊，咁我哋其實都想試多啲情歌啊、慢歌。咁但係我覺得去到呢個位，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屬於自己一首歌，即係自己嘅風格。咁樣到時演唱會嘅時候，自己 solo 又可以唱翻自己嘅歌。 係，你哋三個各自 solo 有冇啲特別唔同嘅喜好咁樣？ 應該都會有嘅。 係咯，係邊個啊？哥倫，你會係中意邊類嘅？ 我中意快歌跳舞咯，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跳舞出身，咁所以我應該會堅持喺跳舞方面。 Okay. 做更加多嘅嘢。 OK， 咁Lincoln同阿 Tyrus 咧， 咁我咧就其實我自己真係中意比較啲 R&B 同埋慢歌多啲嘅。咁當然跳舞都中意啦。咁因為 梗係啦， 即係但係如果俾我揀，如果自己嘅話，我會偏向慢歌或者啲騷啲嘅音樂咯，騷動啲嘅音樂咯。 多謝。 佢哋兩個又快又慢，咁我都當然係中意又快又慢啦。咁但係要揾個女拍。一起去唱或者一起跳，咁样会吸引啲啊嘛。咁因为成日都系三个男仔，咁突然间有个女仔咁样合作，有一个唔同嘅感觉。我自己都会想搵合唱歌嘅。 O、okay, K， 咦，咁听得出佢哋三个已经各自有啲嘢可能嚟紧。我唔知会唔会喺下一年嘅时候，我哋会听到啦。即系除咗佢哋系 B O P 嘅身份出之外，会唔会佢哋 solo 有一啲唔同嘅 project 会可以推出到？ 你咪已经睇啱咗边个女歌手啦？其实 暂时未， 系继续研究一下先，睇下啲咩合作嘅空间先咁样样。咁所以就都期待。你哋下年啦，跟住有你哋嘅新嘅作品，同埋期待有天堂，你属于你哋自己创作嘅作品。因为我觉得跳唱呢个 trend 又翻翻嚟啦，系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系一个好系难得嘅，真系。同埋因为跳唱真系好睇，系啦，多啲 variety 啦咁样。咁啊，期待你喺我哋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面咧，都可以攞到好嘅成绩。 好， 今日多谢晒 B O B 天堂你 ，Thank you。 也不愿离。 升起，通通烧起，火中的不死，真知药味，带刺肠味，真醉仙境。感激当天一，今天的光，今天的恩，他朝的神光，永远流传，唱遍银河，各位就坐。 BOP 天堂了的重新之后，继续都是唱跳的组合呢，简历有 Mira 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Reflection。 怕你碰怕痛楚，急怕有哪个会中伤我，下次错碰他厌弃我吗，到大日堂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正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 Hey baby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冲破天路，只等心破。 可以的，抛弃一切装饰，困在热闹派角色，不要帮我分析。 天覆角度，那句无奈。This is my reflection. 多擦擦擦过了擦汗，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跳跳跳过了。How I feel. Reflection. Turn around, don't look back, cause it ain't a big deal. Reflection. Turn around, get on track, just follow how I feel, girl. Reflection. 会错过会再开，更会妥协了绝对很爱，会处处答案处处变改，仿佛听教先叫做天才。 高一点尖一点，高一点出一点。 It's my show, I decide how it goes. This is my reflection. 尽管始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无我。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示威者的仇恨和暴力破坏圣诞节，针对商场大肆破坏，又骚扰市民，投掷花盆和七弹破坏食肆，令商店无法做生意。批评有人要求食店交出闭路电视被拒之后就破坏食店，食店之后要交出闭路电视片段，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属于黑社会手法。郭家全又说，示威者又在油尖旺街头破坏，包括打烂玻璃、焚烧银行、地铁站、港铁站和电商，向警车投掷汽油弹，批评他们目无法纪，又担心暴力行为恒常化，大众会麻木，令社会变得更加危险。警方又说有责任维持治安，所以圣诞节前后先后进入商场执法，目的是保护市民，呼吁市民同受害商户报案。旺角花园街一间钟表行今个月13号遇劫，四名持刀同铁锤的蒙面贼人涉嫌斩伤一名职员，打烂色柜劫走295万元的财物。其中两名19岁地盘工人被控一项抢劫罪，被押解往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两人暂时无需答辩，押后到明年2月20号再讯，两人保释申请被拒，还押看管。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检验两名被告的电话、索取受伤职员的医疗报告。控方庭上透露，尚有三人在逃。哈萨克坠机事故，至少12人确认死亡，另外49人受伤。出事的是福克100型号客机，是一款中型双引擎飞机，1997年已经停产。内政部勒令航空公司暂停营运，并停飞同款的客机，直至查明事故原因。出事的客机载住大约100人，原定在当地朝头早7点由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飞往首都努尔苏丹，但在起飞没几耐就坠落，撞毁石屎围栏之后撞向两层高的建筑物。总统托卡耶夫在社交网站贴文，对死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又说会依法严惩要为空难负责的人。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通过，因应中东局势恶化，将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为确保日本船舶在相关水域航行安全，展开情报收集任务。包括在野党议员和市民等一批人到首相官邸外抗议，反对内阁会议的决定，高叫不要将自卫队派到中东等的口号。主办团体估计大约有300人参与。有参加集会的市民批评政府不经国会批准就决定派遣自卫队的做法是藐视民主，认为是心虚的表现。亦都有市民表示做法存在自卫队员被卷入战斗的可能，认为首相安倍晋三不愿意聆听国民的声音。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听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5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7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7.2；阿里巴巴212.8，升2.4；小米集团10.8，升2.4；建设银行6.76，升1.3；美团点评102.7，升4；中国平安92蚊，升7；友邦保险80.95，升1.55；融创中国46.6，升2.55；中国移动65.4，升1.1。盈富基金28.4，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瑞士法郎0.978，澳元0.696，加元1.31，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020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81美元，卖出1,50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的海坝街因为有渠务工程，现在车辆仍然都是不能够由大河道去荃湾港铁站方向左转入去海坝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时是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朋友你迷恋店都品四度 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噶，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7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 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我是波成啊，新一年我希望咁多位妈妈屋企嗰一个都听教听话，老公就准时俾家用，仔女就自动自觉做家务，咁你就可以摁摁脚叹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下昼嘅4:43 本嚟有香港呢度嘅新晋乐队，佢哋嘅名字叫做 Dusty Bottle， 首歌名称叫做 What Did You Say。讲紧嗰样嘢就系同你讲，喂，其实唔使理其他人讲乜嘅，忠于自己，做翻自己相信嘅事就可以。No. 包容的身变成愤怒的人 No、yeah、想住在温柔的城却满身伤痕风里的灰尘一呼喊就身在人间我为了跟你一切遇见说话为何不够深浅想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凭着掩饰的脸冷的眼睛的世界或许只能这样蜕变啊不如跟着世界翻脸为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在渴望永恒 Now I 一刹那就失去亲爱的人 Oh, oh 穿透多脆弱无声时代的残忍怎么去承认一呼喊就生在人间我为了跟一切遇见失恋，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生命就像一场诈骗，想看见谁看坏的人，想接近却冷漠如天。凭着原始的脸，冷得眼睛的世界，或许只能这样蜕 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都系讲点样去到忠于自己。但你要忠于自己咧，其实系一个重新学习嘅过程嚟嘅。不如试下揾一个嘅起点啊，就系试下重新学习一下点样控制你嘅面部表情，学习到就系你知道唔需要为咗其他人而笑，学习就系你唔需要刻意去到逢迎啊。听日咧，佢就会推出佢嘅全新嘅国语嘅专辑。专辑嘅名字叫做《残》，有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厌世念》。至于佢咧，今晚就会开 show 啦。我哋有林欣彤新歌《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知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 就算你有翻工，都冇乜心情认真工作噶啦，系咪啊？唔系嘅，都要认真工作嘅。不过趁呢个时候可以梳理一下自己咁解啫。继续头先话做好自己呢个话题啊。有阵时做自己咧，要跳出自己嘅框框，再去睇翻自己呢一个人。先知道自己点先可以更加好。 但情头太纠结，难过太立体，用远景保持疏离。我冷眼旁观无中风景，不偏不倚一起到底。Thank you. 蔡依林，嗰个名称叫做第三人称，跳出自己的框框去睇自己，睇自己喊，睇自己笑，睇自己当时到底系唔系真系真心嘅，你可能会发觉一个新嘅自己。受到好多嘅批评啊！ 那些曾经都在心里， 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唔识唱慢歌，净系识唱跳舞歌。但其实我觉得当初有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某程度上都系打破咗呢一种嘅批评嘅。而几只专辑都睇到佢系一个越活越坚强嘅女歌手。可以选择越活越坚强，有啲人选择越活越坦白。 五岁，当时的我超有种，全世界都不要跟着我，以为 OK 有个玻璃心，还有 OK 的歌喉，直到我的脸跟了感觉走，直到美丽不再是真鲜活，直到我想说的有人懂，才叫歌喉。说灭了我，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 Sorry， 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着懂不懂。 Come on， come on， 啊也许 come on， See how I know that， 啊我在韩国了怎么着， I said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谢谢放任我有我的错，讨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这么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照做。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ah， 过了这么久， I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戴宜良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玻璃心》。 过吧，怎么就把你空手爱爱断不要